我国劳动新闻5月3号刊载了金春顺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统一祖国三项原则45周年之际所写的文章，不要忘记对我们民族统一运动设置障碍的历史教训，而要在统一祖国三项原则旗帜的指引下打开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文章指出，过去的祖国统一运动历史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北方和南方只有在统一祖国三项原则的旗帜指引下前进，才有一个和解与团结、繁荣和复兴的时代展现出来。然而执意追随外部势力，追求同族对抗和战争骚动，那么同胞的命运就要被笼络，统一的前途就要变得黯淡无名。坚持自主、民族大团结、和平统一的三项原则，就有祖国统一的光辉前景，也有强盛繁荣的辉煌未来。文章强调，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同胞要在统一祖国三项原则的旗帜指引下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打开北南关系改善和祖国统一运动的新的全盛期而努力奋斗。